是你的心。 谁说我不在乎 昨天的你变得好模糊，难道只为了一封信？为什么感情变得好脆弱？我不想感情介入第三者。